第四段学位处，莫难如常二十，重重持薄其见，或与苏洛提壶名为上位。这个经文里面没有提到啊学位处啊，没有这个字样。虽没有这个字样，意思到了啊，这个意思就是在遇这个字啊。怎么遇到呢？学遇到位，学常位，学遇到位。这个二十重重，那么这个讲的二十就是日中的时候啊，不能说有这个我像我们现在讲的二十煮饭啊，因为当时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呢是日中一时啊，晚上没有吃东西的习惯啊。那么这个二十呢就是第二十啊，昼三十夜三十，那么早晨呢这是第二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昼中时啊，昼中时。佛法里面这个日中一时是当时的制度，这个制度啊并不是佛建立的啊，这一点诸位要晓得。而是当年印度啊有许多的外道啊，我们今天讲宗教啊，啊印度真是宗教之国啊，有许许多多这些外教的教徒们。他们也有不少出家的啊，像这个婆罗门教啊，啊这个苏论他们这些瑜伽啊这些派别的啊，那么他们都讲求的是苦行啊，日中一时。如果佛弟子一天要吃上三餐呢，这个一般人心目当中啊他的感觉就是佛的弟子还不如外道啊，还不如外道。因此呢佛才制定了这个日中一时啊，制定日中一时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要大众啊对于佛弟子想尊重一般外道出家人呢同样的尊重啊，因为学法成败的关键就是在恭敬心啊，所谓是一分沉静啊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就得十分利益啊。佛法再好，如果你对他没有恭敬心，那么佛法的利益是得不到的。所以佛门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施舍是培养众生恭敬心而建立。那么像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晓得。 那么日中一时啊，今天人来讲呢，对于我们这个身体营养够不够呢？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过去在讲习当中啊，也给诸位讨论了很多。我们平常一个人体力的消耗90%以上是妄念，消耗在妄念上啊，这个身体就好像一部机器一样。那么你消耗量多了，当然你补充这个燃料啊就要多嘛啊。你看现在这个汽车啊，美国这个汽车大气缸的这个用油很多啊，现在为了节约能源啊，采取这个小气缸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妄想多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消耗的能量就多，那么必须要有充分的能量来补充啊，这样才行啊。如果补充的能量不够了，我们这个身体就要受到伤害啊。因此日中一时不是随便亏损的啊，绝不是做来好看的啊，这个东西可不能要面子啊。如果要图好看要面子，那就大大的错误啊。那么佛陀在世，我们晓得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几乎都是证了阿罗汉。纵然没有证到阿罗汉，像阿难尊者所实现的，也是初果以上。啊，说是没有证初果的，那我们在这个经里真是一个也没见到。10之89啊，都是证阿罗汉，都是阿罗汉果啊。那么就是初果见到位，心也定了。我执虽然没破，我见破了啊，身见破了啊，也就是跟大家讲的三界之内88品见惑断尽，这才能证阿罗汉果。你们想想他这个心多清净啊。在我们念佛法门里面来说，这个地位是功夫成片的地位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烦恼虽然没有断，他的功夫可以能够降服妄念啊，叫妄念不起现行。这样的功夫，一天吃一餐足够了。为什么呢？他妄念少了吗？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啊，以为这个持五是好看啊，是面子，那就错了。李老师在台中教学啊，他有两桩事情绝对不劝人。第一个，不劝人受戒啊；第二个，不劝人持五。这两桩事情是要你自己发现，而且什么呢？你自己有这个能力了，这样才能做得好啊！啊，所以这个日中一时对于这个身体没有妨碍啊。但是你要是妄念很多的话，那么你这个日中一时你就受不了啊，等于说是你所添的这个燃料啊不够你消耗的啊，那么你这个身体一天一天会衰弱啊。 到最后啊，你这个色身坏了，你也没有法子修行啊。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但是戒食是应当的啊，是应当的。你比如我们中国古人呢、啊、也常说啊，我们中国吃三餐早晨呢吃得好啊，也不必多，早点呢要清爽啊，要干净卫生啊，有足够的营养，早晨吃得好，中午啊要吃得饱啊，晚上要吃得少啊，晚上吃得少，确确实实它是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那么这是简单给诸位介绍过了这个饮食生活上的问题啊。那么还有一种啊，必诸位必须要了解的啊，你看此地讲呢，素老体火啊，这些东西这是胃里面的上胃啊，胃美营养价值极高啊，营养价值极高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从奶里面提炼出来啊，奶里面提炼出来。佛法不杀生啊，这个不杀生的意思，简而言之啊，是不与一切众生结怨啊，这个杀生呢，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一次比一次惨烈啊。我们本省这些年来实在讲杀业太重啊。昨天呢电视里头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新闻啊，有一个报道，台湾现在吃杀这个鸽子啊，那么听说一天啊要杀几千只啊，那么这是一种啊啊，在牛羊啊杀猪啊鸡鸭这些东西，实实在在不得了，杀业太重了啊。佛法虽然叫我们吃三净肉啊，佛法自古以来没有叫我们素食啊，这个是要注意到的。所以全世界学佛的这个佛教徒法师都不吃素的啊，只有中国这个佛教界是素食啊。那么我们这个素食呢，是当年梁武帝提倡的，等于说他发起啊，提倡一个素食运动啊。从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先开始来做啊。他本人的时候啊，就吃常素，这个是培养慈悲心。第一个意义啊，是不与一切众生做冤对啊。那么虽然吃三净肉，三净肉是不得已的设施啊啊，同时呢，因为当年这个出家人呢自己做不少饭啊，那个时候的制度是实行托钵的制度，这个托钵的时候要人家一定来陪你做素菜来供养， 这个就太麻烦了。啊，所以这个大乘佛法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不麻烦人，啊，很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缘而不攀缘，啊，那么你就突破呢，人家有什么就供养你什么，没有选择，啊，这样对于这个在家信徒啊，那就方便的太多，啊，所以今天南洋的佛教啊，他们还是用突破的制度，啊，这个鸡鸭鱼肉都有，啊，不是素食，啊，我们中国这个大乘素食到那边去之后啊，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痛苦，为什么呢？不晓得怎么供养好，啊，你说叫他做蔬菜的个人他也不会做，啊，又怕做得不好不恭敬，给人家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啊，那么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这就是，当然素食是好，啊，素食更不会给众生结怨，啊，那么这个杀生为什么杀得这么多，还不是给一些众生嘴馋，如果要不嘴馋大家都不吃，他杀的那个才卖不了啊！啊，他是直接造罪业，那么吃肉的人间接造罪业，啊，不能说是一点责任没有，啊，所以素食运动实实在在是好，啊，那么第二个意思呢，就是长养慈悲心，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呢，所谓君子语言庖厨，闻其身而不仁视其肉，啊，因此佛法在这个戒条里面讲这个饮食三斤肉啊，第一个是没有见到啥，啊，不见啥，不闻啥，没有听到啥的声音，啊，那么第三种是不为己啥，啊，不是为我啥的，啊，那么这个叫三斤肉，啊，如果是住在山里面啊，苦修的，那么佛就有五斤肉，啊，五斤肉再加一种是吧，这个野兽啊自己死了，自死的，啊，还有一种叫鸟惨，鸟惨就是互相残杀，啊，互相残杀的时候，这个野兽是吃剩下来的，啊，这个残余的你也可以吃，啊，那么这叫五净肉，啊，所以像这些都是我们普通的常识，啊，我们要到国外去，哦，看到人家那个佛教徒的都是吃荤不吃肉的，我们就讥笑人家的错误，人家并没有错误。啊，那么我们素食的，我们也没错，啊，彼此都没错，啊，千万不可以讥笑别人，啊，要晓得这个制度的起源，啊，可是，在大乘佛法里，这个饮食是功课。所以在中国佛法呢，啊，这个饮食列为五堂功课之一啊，啊，为什么说它是功课呢？舌根肠胃沉呢，它就开悟了，啊，凡是能叫我们开悟的，这就是妙法。所以这个叫能够叫我们开悟的不一定是听经啊，读诵拜佛念佛，啊，任何因缘都能够帮助我们开悟，所以佛法里面一切的设施全都是功课， 真是二六时钟啊，绝没有一时一刻空过的啊，绝无空过，这才叫精进不懈啊。但是我们吃东西呢，不悟，为什么不悟呢？我们染着在味尘，讲求啊色香美味啊，讲求这些啊，吃东西那个心啊都是菜色，哎呀，这个好吃，这味道不错啊，这个菜做得很好啊，我们的心啊都被那些几盘菜呀、勾引去了，在那里面起分别、起执着，那这怎么能开悟呢？啊，这叫不会吃饭呐！会吃饭的怎么样呢？舌根，这个舌根呢，尝这个味呀，是如如不动。啊，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舌根的根性，所尝的呀是五味的味性。那不明心见性是什么呢？这叫慧智啊，就在饮食之间呢，长生智慧呀。啊，我们的饮食啊，是长生烦恼，长生烦恼。啊，为什么呢？我们这饮食之间用的是第六意识、五聚起意识，啊，与这些意识相应的一些烦恼心所，搞在这了。这样饮食不能叫功课了，啊，这是你在里面，纵然有这个寺院丛林里面啊，这个过堂的形式，可是内容没有啊，样子还有，关照的功夫失掉啊，最要紧的就是关照功夫啊，舌根在胃疼上起关照啊。那么这是佛教给我们，这个经文与前面几段格局是相似的啊，所以像这样的经文呢，属于流水文章啊，前面一段细讲了，后头念念就可以了啊，除了它有特别的意思在啊，没有特别的意思在，一看就懂。啊，那么请看底下经文，寓意云何？此为父，为父生于空中，生于舌中，为生事中。啊，先立下了大前提。啊，我呢，若复此位。生于如实，再如口中啊，只有一实，舌头只有一个啊。这其实二十一成苏味，欲黑石泥应不推移。啊，前面讲了，啊，你正在呀、吃这个苏乐提壶。啊，这个是奶瓶里面的上味啊，你吃这个都吃这东西啊，这个黑石蜜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糖啊，石蜜呢应当是白糖啊，这个冰糖啊，那么糖是甜的啊。啊，酥不是甜的呀、啊！啊，你这个舌根只有一个，你现在已经尝到这个酥的味道，现在再叫你吃糖， 你应该不晓得甜才对，因为你只有一个舌根。古柱子里面讲啊，这个黑石泥呀、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红色的那个砂糖，台湾来的红色的砂糖，砂糖。比喻里面的一区，诸位应当啊要体会得到。假如说真的，若不辩疑，不明之谓。如果他真的，吃这个酥的时候只有酥的味道，再尝尝这个糖啊，没有尝出糖的味道出来，那么这个就舌不能叫知味了。舌的功能、功德就是知味性。那么他就失掉了知味的意义了。说若辩疑，若辩疑者，舌非多体，云何多味呀？一舌之知呢？但是这一桩呢，确实是实。舌确实是一个，我们尝一切味呀，都能够辨。实在讲啊，我们的能力还差得远呢。像龙树菩萨，他是真了不起啊！人家用这个药丸，这个100多种草药配的这个药丸，龙树菩萨一尝就晓得这一丸里面有哪些药，他都能说得出来，这真厉害啊！我们今天用说用仪器去化验，有的时候还化验不出来，他一尝啊就晓得你这一丸药里头有哪些东西。这个什么舌根利呀、他一尝就能够辨别、你这个里头有多少成分啊，哪些种东西啊，多少分量他都知道那么在此地呢，世尊这一番话是说明也就是从前面这个大前提上说，如果一舌要是知多味，那么不就是变成了这个多舌了吗？应当啊一舌知一味，你怎么一舌知多味？这个意思很明显的衬托出来，这个味呀、不是从舌出的不是从舌出的。如果从舌出的话，舌只能指一味那么不是舌，是不是从食品里面产生的这个味呢？在我们一般人感官里头，一定是这样想，舌确实不会分这些味道这为什么呢？酸甜苦辣咸，菜油里头的食品里面才有这些味那么底下再从这个食里面去看若生于食这个食就是指的饮食这是物质，食非有食，它这个里头没有了别，没有分别，它是属于色法，不是心法，云何自知？他怎么会晓得他是什么味道呢？他要晓得那是什么味道，那他就变成活人了。又识自知，即同他识。 何欲于汝，宁为之之？前面呢讲，如果他不知，啊，他是色法同于无情的色相，啊，他怎么晓得他是酸甜苦辣咸？如果你要说实，他自己知道，啊，他自己如果知道了，那就等于就如同啊别人尝他那个味道一样。可是别人尝他的味道与他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此时即同他人何欲于汝呢？啊，你怎么能够称之为知味呢？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味也不生于是非。那么是不是从空中来的呢？若生于空，如但虚空啊，当作何味？啊，你要是虚空当中能生味，你把舌头舔舔虚空，你看看是什么味道？啊，必其虚空，若作咸味，啊，既咸如舌，亦咸如面，啊，在此界人呢，同于海鱼啊。这个意思很浅显啊，既长寿咸了不知淡。如果整个虚空都是咸的，你已经生活在咸的这个已经习惯了，那你就不应该再知道有淡味啊。若不是淡呢，又不就咸，这个味也是相对建立的啊。如果你要不知淡的话，当然你也不会感觉到有咸，没有比较了。那么这就说明像中观里面所讲的，诸法不自生啊，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啊。这个四句偈把这个宇宙间一切万事万象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你要说佛法繁琐，佛法真的不繁琐，简简单单几句话了就把它说尽。那所以繁琐啊，是因为你听了之后没有法子体会啊，再加以解释啊，解释还不懂，那解释里头再做注解啊，才有说法49年将近300余回呀 啊。但是诸位要晓得，佛法没有前身。啊，为什么呢？佛说经的意趣是处处之归。换句话说，句句里面都有悟处，这才叫善巧方便啊。所以这一句里头没有悟不要紧，哎，也是在别的地方啊，你听啊，夹在这个地方悟，已没有悟到啊。那么佛另外一种说法也是已就悟到，还有丙没悟到啊，这才开无量无边的方便门啊。但是总而言之一句话，其目的都是叫众生悟如佛之之见。悟如自心呐，如此而已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这个心经啊，研究经啊，它就是不开悟啊。今天上午我们在研究《法华经》的时候啊，我为这个问题跟大家讲的很多啊。 啊，你为什么不开悟呢？因为你有障碍。啊，障碍在自己呀，障碍不在境界。障碍不在别人。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啊，如果说我们的障碍是别人障碍我们了，环境障碍我们了，这是你自己认识。啊，你自己必然呢更造罪业。啊，什么罪业呢？怨天尤人。啊，哪里晓得这个境界对我们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牟一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好丑生于心，那可见的障碍在哪呢？障碍在心啊，自己的心啊。什么心呢？妄心，就是在境界里起虚妄的分别执着妄想，障碍在此地啊。去掉了障碍，你就开悟。障碍不去，你开不了悟啊。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到关键的所在。啊，去掉自己的障碍，这自己就成佛了。你今天能去掉，今天就成佛；明天去掉，到明天就成佛。这是一点都不假的啊。那么这个障碍，通常讲的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所知障。烦恼障。从我执、人我执来的，所执障从法我执来的。啊，我们要是执着，五蕴的身心为我，那么换句话说，无量无边的烦恼就从这生了。除了这个身之外，这是大家都晓得，都是我们的医报环境。啊，佛法里面讲人生宇宙，人生就是自己一个人，就是个人，个人之外就是宇宙。啊，宇宙是什么？万法。啊，这个万法里面有有情的，有无情啊，那现代这个学术的分法啊，有动物，有植物，有矿啊。佛法里面呢，把这个矿物跟植物合并为无情啊，动物称之为有情啊。有情众生呢，在佛法里通常用一个缘来代表。无情的众生呢，用一个境，境界的境，用这个来代表。啊，所以讲，境缘无好丑，就是一切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这个里头没有好坏呀，完全是平等。那么也许诸位要问呢，我看这个境界就是不平等。那人里头明明有好人有坏人嘛，啊，有好事有坏事嘛。 这个物质环境里头也有美的，也有丑的嘛。反复的境界里面起这些分别，这叫做为境所转。你的心被境界所转了，这叫反复啊。为境界所转，眼得不造业。既然造业，哪有不受报的道理？生死轮回，冤冤相报啊，就是这么来的。这是你迷呀，不晓得这个境界。如果你在境界里一旦觉悟过来了，就境缘是平等的。确实是平等。看到好人好事美的境界，瞬间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自己在这个境界练什么呢？不动心啊，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是诸佛菩萨所实现的境界。给我什么呢？给我练心的，练不动心。看到恶人恶事丑的境界里面啊，这是佛菩萨实现逆缘，叫我在这个里头也是练习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你要能够这么一想呢，这就叫回光返照。这是什么呢？是自己转境界，不是被境界所转了，这就叫转境。在一切境界里面通通把它转成一真法界。法界确实是一真呐，是一真呐。这就叫若能转境，则通如来。我们本经前面念过的，那个修行人他修什么？就是修一真法界。在念佛法门里面讲说，这就叫修一心不乱。这个是真修行。能够在十法界里面，你的观感里面是一法界。一法界又不离十法界。相是怎么回事呢？相是以它起的呀。所谓是一境作气，气气皆境啊。我们同样是拿黄金，到底佛像、菩萨像，天人像，畜生像、恶鬼像、地狱像，我们可以造成这么多像摆在这里，一看怎么样？都是黄金嘛，分量都一样的嘛。平等平等，无有高下了。如果你着相了，哎呀，这是佛菩萨，我赶紧给他顶礼。那是恶鬼畜生，哎呦，这个东西可恶。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你着相了，你取相了。这就叫过失。所以过失都生在边际之。去掉边际值，依他起原来就是圆成实。这才入什么？入不二法门。你有了一个边际值，原本是一真呢，结果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你自己迷失了一真。这就是说，你要问我们为什么不开悟？我们不开悟就是着了相，死在相里面。我们执着依他起，没有办法从依他起呢跳出来。 看到依他其真正的本来面目，错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叫诸位，你们要想开悟，只有学善财童子，学常不清菩萨，啊，真正学这两个人，你这一生决定开悟成，啊，有经可以作证的，啊，那就是说明。菩萨道里面修学的学生只有我自己一个，除我自己之外都是佛，都是菩萨，以种种的示现叫我不取相不着相，叫我在境界里修如如不动，这自己成佛了。如果还有一个同参伴侣，哎，你比我差不多嘛，你比我还差一点，这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你二心了，你那个一切恭敬里头还加注解，这个人我对他不恭敬，那怎么行呢？